失去很多，多到放弃自我，忘关最后一盏灯亮起，来得及睁开眼睛，依旧偶尔带他去练习，沙滩上还能留下心和自己，有时太安静，自己都不敢看自己。哦哦哦哦，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世界，都封藏在眉心。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，统统去更清晰。我会永远相信，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，距离不是距离。 在笑我对爱太执着，记得你说幸福就像烟火，短暂的逗留至少灿烂过。爱不是失去了才会懂，